信我，在每个生命的路口，在每个无助的时候，都有对爱的渴求。我想把真的爱向你传达，无论你在海角天涯，都能感到我的牵挂。请给我你的爱，伸伸出手来传递着信赖，就在这茫茫人海，真心的爱让世界变色彩。请给我你的爱，让我们用爱改变这未来，在每个艰难时刻伸你的手，感觉真的爱。牵着手，让我们静静的感受，当风雨艰难过去后，那种美好的自由。我们都曾错过幸福的意义，只希望我还来得及去告诉你真心爱你。请给我你的爱，请伸出手来传递着信赖，就在这茫茫人海，真心的爱让世界变色彩。请给我你的爱，让我们用爱改变这未来，在每个艰难时刻伸你的手，感觉真的爱。我不再想要错过你的每个热切期待，用爱在明天到来之前向你大声说出爱。爱，请给我你的爱，请伸出手来传递着信赖，就在这茫茫人